大声唱歌。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，背起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。沿着那西边走，有随着的声音，我走着看着风中央一个爱的蒲公英。经过两天，我们穿越竹林，开着山顶路面或躺着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轻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哦，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，那插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。嘿、hey,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和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是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们手牵手一直在走，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雕像绳索，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满满友情难以割舍。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却直接承受田里面还有泥鳅。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 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轻吹的风铃， 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 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、oh, 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珍惜那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。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